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，养生之道。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养生化健康。好，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。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嗯，人岁数大了以后啊，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，好像呢大家已经都习以为常了。但是这种慢性痛啊也是非常折磨人的。比如说一会儿这个骨头疼了，一会儿关节疼了，一会儿呢骨肌啊就是肌肉疼了等等的，这也是非常折磨人的。 嗯，关于这个疼痛呢，其实现在啊就包括我们现在各三甲医院它都有科室疼痛科，就是不知道什么这个原因，或者说知道这个原因的主要以这个疼痛为主，这是非常非常这个痛苦的一件事。 嗯， 那你想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要是牙疼， 对、啊、 你疼过没有？ 说牙疼不是病，但是疼起来特别要命、啊 你这个别人说话你烦，然后吃饭呢你这个吃不下去，睡觉呢你睡不进去，然后工作呢注意力不集中。所以那大家想这只是个牙痛，那你一会儿那个一会儿脚后跟疼，一会儿这个骨关节痛，一会儿又是腰痛，所以虽然它不属于这个绝症，可是非常非常让我们难受。 是的，其实呢像一些专业的疼痛的一些这个医生就说它是分五级哈。那么一般正常的话呢，可能它不影响你睡眠的这样的疼痛，应该说还是相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哈，当然最大级别就是说你已经疼得睡不着觉了这样的，那就必须要去这个治疗或怎么样哈。那其实说到疼痛啊，或多或少它是有缘由的，它并不是说无端的就疼，比如说是你骨关节有问题了还是怎么回事。 对，疼痛呢它这个引起来它的这个原因啊非常多。 嗯， 你看比如说啊，我们这个腰椎盘突出，结果呢压迫到我们神经。诶，我们听众有时候反映说，哎呦我这腿痛，腿麻。有时候呢可能是我一个肝硬化搞得我这个肝部那种痛，就是胀痛、针扎的、火烧的、然后钝痛各种各样的。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头痛，头痛你说血管也不堵也不缺血，可是就是有时候有些人是偏头疼，有些人是这个后脑勺疼。你看历史上我记得不是很清楚，就好像那个曹操有一个那个偏头疼，那就搞得他发作了以后啊都可以这个打滚。所以呢这个是要查明病因。什么原因这个引起来的。 对，当然有一些呢是能够查到原因的，大部分是可以查到，有一些也就是无缘由的这种疼痛确实是非常折磨人啊。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聚焦在呢就是骨关节方面的，或者说是这个骨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疼痛哈。它可能大概是骨啊还有关节出问题了吧。 对，关于这个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啊，就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多，应该说你就是没有病的情况下是你一种老化，我们不是说这个退行性这个疾病嘛。你像前几天吧，我在那个六里桥那儿就有一个这个听众儿子呢推着这个轮椅，哎，一定要见到我，他要来咨询。 啊，真的也他也是不容易啊，那个因为腿走不动了，推进来以后呢，这个老爷子呢今年87岁，哎，也算是高龄了，是吧？然后就来咨询我什么事呢？不错的是他没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，哎，三高也正常，也没有说冠心病，我脑梗或者我这个堵塞这些问题。有一个问题，我说你为什么坐轮椅啊？你站不起来吗？他说他也能站起来，能走100多米， 嗯， 但是再走就痛。我问他哪儿痛，就是膝盖一下，右腿的膝盖一下，哎，这个腿这块的疼痛。我说那你没去医院看过吗？他说看过，去好医院。我说什么好医院？他去了这个协和。 嗯， 最后我说那给你诊断的是什么？最后他说他椎管狭窄。我说那你这椎管狭窄你是增生性的呢，还是腰椎间盘膨出？他说是膨出。 嗯， 我说那以现在这个外科水平来说，这个做这个椎间盘这个手术，像你我们不是讲过吗？你保守治疗，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你选择手术。但是那个说这个医生告诉他，他已经过了这个做手术这个年龄。 嗯， 人家医生怕，出现这个意外。总的来说，你87岁嘛。然后我说，那你今天来主要让我帮助你解决什么？他就说我怎么让我这个疼痛啊这个减轻。 嗯， 最后通过咨询也给他做了这个健康这个方案。最后他还是有点不是很，我感觉啊，嗯，虽然说他也在听，但是他不是很接受，有点不怎么讲呢，就说不是感觉很信任。 嗯嗯， 因为今天市场上不靠谱的东西太多。 对，而且他呢，可能是这个骨病的也长期存在很多年了。那么医院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让他改善，让他改善哈。但是呢，您给他介绍这个方法，他肯定觉得啊，这行吗？他可能表示怀疑了。 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你这个，你看咱们这个疾病来说，一个是功能性疾病， 嗯， 一个是结构性改变。你这个疾病诊断的很清楚，就是腰椎间盘膨出。 嗯， 我说无非两种选法，一种咱们选用外科直接去做手术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一种你现在这个年龄你做不了，那只能这是保守治疗。他后来给我提出了什么要求？他说能减轻我这疼痛，能不能一个月以内给我这个减轻？我说你今年一个啊，是87岁， 嗯， 还有一个你这是多少年积累下的问题。 对对。 另外一个你这又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。 嗯。 咱们现在选择性的这个治疗现在叫调养调养。 嗯。 我说我这不是 止疼药。 是止疼药或者是降压药，你这种一吃2小时你的血压就降下来。 嗯。 这个不是那样。我们为什么叫调养调养，就是在生活中养成好的这个生活方式，同时逐步逐步调理你那里边的这功能结构。 嗯，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跟他有点说不太清楚，我就问那个推轮椅那个中年人啊，那个人大概38、39岁，我说你和这老爷子什么关系？他说他是他爸。他说我爸就是有点急。 嗯， 结果我边上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告诉我，哦，说这个男的是在协和这个做检验科的，就搞生化血液检测的。 嗯， 紧接着这一堆又来了，他爱人是医学专家， 嗯， 这老爷子他爱人医学专家， 嚯， 他女儿也在这个协和当主任医师， 嗯，都是专业人士。 我说呵，你看你们进来，一堆背后来了这一个这个专家团，结果呢来考来了。我说我刚才跟你说的。让你这个名牌这个医院出来的专家看我说的对吗？ 嗯， 他说哎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们说服不了我爸。 嗯， 他就想来咨询你。我就说那个一个月2个月你要是花这钱你就直接别花了。 嗯， 你要花就是浪费。 嗯， 你另外就是我说宫桥式飞燕式你可以在床上做那个这个保健， 嗯， 以至于这个减轻。我说你如果说我要今天答应你说一个月2个月能给你调，那我就变成了一个忽悠人了，又是这个，那不是欺骗大家吗？所以呢，你看，我就想说什么呢？ 对于这些慢性这种疾病还有功能性这种疾病，大家一定要耐住这个性子， 还要有一个过程的， 还有过程。另外你的观点错了，你就会达不到你预期这个目标。比如说那你说啊，我拿这个花点钱，我用上个两个月，你就得把我这个腰椎间盘膨出，把我这椎管狭窄给我解决了。那你这个是你要求的，不符合今天的医学手段能做到。所以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，不管是收音机前这些听众，你今天骨出了问题，还是你的关节出了问题，还是你的骨肌啊，就是那个肌肉这个肌，筋筋出了问题，大家不要去有非分的想法，就想一夜之间我把这个解决了，这个是不大可能。另外呢，如何减少这个痛苦，如何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，又没有办法，这个是有的。我也给大家多次告诉大家，我说今天的这个医疗手段哦，就像一个兵器库。里面有长枪、长矛、大刀，还有这个现代武器，什么都有。但是你要用哪一个武器是有效的，一定是一人一方，结合这个自己， 也一定是适合你的。 适合、啊、你看咱们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。 你看咱们在北京，三甲医院这么多，大专家这么多，西医也有，中医也有，养生也有，理疗也有。你现在不能说哪一种方法它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。比如西医今天在急救方面它没有问题，可是在养生保健调理方面它也遇到这个瓶颈。那这个大家就要有一个认识学习这个过程，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进行这个保健干预。我们都能达到预期这个目标。 是的，其实说到这儿呢，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，也是多方的这个治疗呢，效果都并不是特别显著，或者说呢，像刚才张主任提到这位老爷子啊，这个八九十岁了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不能够直接手术的，咱们就用保守的调养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方式哈。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，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解答您这方面的问题，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另外呢，大家可以免费的来领取呢养骨长寿的这么一个健康小册子啊。由于我们数量有限，所以大家呢，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，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、脚痛、剧痛、针刺样痛，在腰痛的同时，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、脚趾也麻痛，像抽筋一样的痛。有些人咳嗽一下、打个喷嚏，甚至大小便用力时，都会加重腰痛。也有些听众反映，他的膝关节疼痛、肿胀、走路不稳，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，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，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。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，药没有少吃，贴膏药、针灸、按摩、电烤、打蜂蜜针，很多方法都用过，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痛苦不堪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，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，面对慢性骨病，除了控制症状，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。对于老年骨性疾病，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，表现为软骨纤维化、关节的裂隙形成、软骨囊变性、骨赘进一步形成，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，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，成骨细胞减少，破骨细胞增多，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。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，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，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、柠檬酸钙、氨基葡萄糖等 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，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。面对慢性骨病，没有灵丹妙药，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。 刚才呢，张主任也提到了哈，像有些有骨关节疾病的一些老人啊，尤其有些高龄的，或者说身上呢有很多的慢性病的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老人，一些骨关节疾病的，如果是动手术的话，可能医院呢也会很慎重啊。那么您自己的话也要慎重，不要盲目啊。那么最好的办法呢，还是要遵医嘱，采取呢保守调养的这种方式啊。那下面咱们这样说一说，因为这个骨关节疾病啊，它是一个大的一个范畴， 对 啊，太多了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咱们就聚焦在比如说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这些人，咱们怎么来调养呢？ 嗯，好。本身膝关节也是我们人体里边最大的关节。 嗯， 你想这个我们整个这个一辈子要走路， 嗯， 然后承重的不管是劳动也罢工作也罢，我承载这个能量力量我都要到这个膝关节上去。 嗯， 你包括现在社会我们在讲心血管疾病的时候，不是老说一个体质指数吗？ 嗯， 体质指数就是你的体重除以你这个身高的这个平方，其实那个单位就是单位平方米你所承受的重量。 嗯， 你咱们学小学学那个物理的时候，压强，你还记得压强的定义吗？ 嗯， 就是单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，这就叫压强。 嗯， 你看我们那个体质指数，所以你如果超标以后，你会发生心血管疾病。 嗯， 但你也不要忽略了别人正常，比如说你那个膝盖你能驮这个100斤，结果你的体重170斤， 嗯， 那你每天你只要在那儿走路，你把这压力给谁了？一个给你的这髋关节，还有给你的膝关节， 对， 还有你的脚踝， 就压力太大。所以说你这个肥胖哈，体脂体数呢超标的话，这个很有可能使你的膝关节磨损就 没错。那你看为什么这个女性这个膝关节疾病就比男性多？ 嗯， 很多那女性呢，她那个腰围不知不觉就我们说的贼肉就长上来了。 嗯， 哦，你一脱衣服，那个豆皮都垂下来了。 嗯，其实男人也有这将军肚啊。 对呀， 啊，都一样。 我们讲体质指数的时候，只关注到这个心血管去了。 嗯， 那其实你天天都在折磨你的关节， 是， 只是你的关节能耐受的时候，它不吭声。 嗯， 有一天不吭声，不就疼痛来了吗？ 是 啊， 甚至有些人呢，可能这个锻炼呢也并不是太到位，或者说，这个方法并不是太正确啊。有人说啊，我每天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人，我每天我还上楼下楼锻炼自己的膝关节，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误区。 不对的，非常不对的， 啊，非常不对。 这些内容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渗。 嗯， 那你说的这个膝关节啊，它这个在发作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，它就是这个发病比较慢。 嗯， 我们讲心血管包括慢阻肺，我说是沉默的杀手，发病慢。其实膝关节疾病它也是发病缓慢。那么在起最早发作的时候，可能你是偶尔就是感觉关节疼痛下， 嗯， 你像比如说有时候天阴，或者说到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，寒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关节有点疼痛，而且有些对有些人呢，他是运动以后关节疼痛加重，哎，但是他睡了一觉休息一下，他这个疼痛又没了，有些人就忍忍就算了， 嗯， 或者习惯性的做法，我就是把那揉一揉或者贴贴膏药，反正他也没有大的这个障碍，最早他就是这样。那有些人呢就不一样了，他是持续性那种钝痛，就是木木的， 嗯， 反正呢就是有点胀胀的痛。再一个有些人表现他是活动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刺痛啊，好像 针扎一样， 针扎一样，哎，上下楼梯或者说上下斜坡，哎，早晨起床或者从这个我们在那坐着呢站起来的时候，他那个疼痛啊特别的这个明显。有些人他是有感觉，哎呀，我要跌倒给撑不住了，感觉那膝关节撑不住了。 嗯， 随后呢就是受累着关节出现这种胶着现象，我们不是叫沉胶吗？ 嗯， 事实上他就有像一个胶水啊给粘住了。 就是什么意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个间隔比较长的时间以后，我们换一个姿势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开始关节这个僵硬、疼痛这个感觉，哎，活动一会儿以后呢，症状就会缓解。哎，随着活动的增加或者、比较久，疼痛和这个僵硬呢，它又一次这个加重。再有就是，关节周围啊，你拿手指头你去压，它有一种那种压痛感。关节呢有时可以变得这个粗大。还有呢，就是有时候能感觉到我们那个滑膜那块是肿的，一直都是肿胀的那种现象。有些时候呢也可以，你像有些人他就表现出这个关节积液，就是那里面有液体。关节这个功能呢也受限，偶尔呢可见这个骨性或者纤维性这个强直。那对我们听众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疼痛，再一个就是肿胀，再一个就是活动这个受限。我们去日常做的什么针灸啊、按摩啊、封闭针啊、吃药，它其实就核心的一个问题，它在那去消炎。但是这种炎症它是慢性炎症，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方法它都是辅助性的。那这会儿怎么办？如何强化自身这个抗炎能力？这个里边如何用这个葡萄籽提取物，如何用这个氨基葡萄糖，如何用这个维生素 D， 你不要这个大把大把的去吃，应该有一个这个合适的这个营养复方，再加上抗纤维化。那么纤维化和骨关节疾病，包括腰椎疾病和我们老年人这个骨筋肌这些疾病，它有什么样的关系？这个呢，大家每一期节目它时间都有限，大家可以下去索取资料去收听。再一个呢，就可以用这个抗纤维化加骨营养的同样元素，怎么发挥作用？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健康管理这个流程。就是说，你的病史是什么？你今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这个今天这个体征是什么？然后用多久？怎么用？这个只有大家详细的去咨询以后，才能够准确的接触他们的目的。 好的，其实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说，人老的腿先摔哈。那么摔了以后，有些人就是有点疼啊，就是骨关节疾病就全都来了。但是多方治疗呢，又效果都并不是那么显著哈，极大的降低了他的生活质量。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真的是非常着急。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改变这个现状的话哈，用这个保健调养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改善，那您八点半之后可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无论是抗纤维化怎么来对您起作用，您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那么电话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那么另外呢，如果大家这个想了解更多的骨关节方面的知识，我们还可以免费索取叫做健康小册子啊， 就是那个羊骨那个营养素， 对对对， 这册子里边就 有都有 道理，为什么大家可以学习。 但是数量有限，所以咱们是先到先得。那么免费索取电话依然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，神经反应减弱，肌肉组织萎缩，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，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，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。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、腰椎、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，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，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，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，补充海参，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，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，防止骨质流失，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，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，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，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，同时补充胶原蛋白锁定钙质强韧骨骼，补充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起到消炎止痛延缓衰老的作用。